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在今天的魅力中国啊，我们讲一位福建农村的一个村长，他在美国闯荡了几十年，后来放弃了美国国籍，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故乡。那么了解故事的详细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尽管夏季非常的闷热，56岁的村长如红在村里的园林绿道巡逻，检查当地的卫生的状况。他工作的样子跟他在纽约经营自己的餐馆一样，非常非常的投入。首先我们讲到呢，尽管夏季的天气啊非常的闷热，这里面用了 despite， 现在这个夏天非常的闷热哈，即使不动啊浑身直冒大汗。那么这个感觉啊，我们用一个英文单词来翻译叫 sweltering,S-W-E-L-T-E-R-I-N-G sweltering， 非常的闷热，非常的难受。 Summer heat， Summer heat， Despite sweltering summer heat。 讲到这个热啊，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词来翻译，比如说像这个 scorching、S-C-O-R-T-C-H-I-N-G scorching 表示那种特别的炎热，还有呢叫 sizzling， S-I-Z-Z-L-I-N-G 表示那种烤的特别难受哈，特别是在一个夏天，湿度不高，温度特别的高，比如说36-37度，那么这种感觉呢，我们用这 scorching 和这个 sizzling 来翻译。闷热的话呢，我们用这个 sweltering 哈更合适一些。56-year-old village head 村长哈，叫 village head 村里面的这个脑袋哈，就直译了哈，叫做卢红 patrol the village greenway。正在巡视啊村里面的这个绿化带哈、这个 greenway， 这个 green 比较绿色的哈、这一个道路。 To check sanitation in China's Fujian province， 检查当地的一些卫生的情况啊，这里面用的是 sanitation， S-A-N-I-T-A-T-I-O-N sanitation， 环卫工人，我们用这个词啊叫 sanitation worker， sanitation worker in China Fujian province as diligently as he runs his own restaurant in New York。 后面跟的是一个同级比较as， 同时呢它这个比较的呢是对动词的一个修饰的一个副词进行比较，非常勤劳的，非常投入的来工作。他这个工作的方式哈、这个方法跟他在当时在纽约哈、经营自己餐馆的时候那个状态呢是一模一样的，非常的投入，非常的用心，因此呢用这 as diligently as he ran his own restaurant in New York。好，这里面我把这个勤奋的哈，非常敬业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D-I-L-I-G-E-N-T-L-Y, 是一个副词，表示说非常的辛苦，非常的敬业。那么现在啊，有些人啊仍然哈希望呢有机会的话能够拿到美国绿卡，特别是一些学生到美国学完之后能够拿到美国绿卡，进一步呢能够拿到美国国籍，这样的话呢会认为自己以后的事业的机会呢会更好一些。但是呢对于卢红来讲，他在2009年放弃了这一身份，在纽约经营了餐厅20年后回到了福建。While some people hope to get U.S. citizenship, citizenship 表示是一个叫做国籍哈，它的拼写呢 C-I-T-I-Z-E-N-S-H-I-P 哈，国籍。Lu renounced in 2009. 卢红啊，在2009年呢，宣布呢放弃这一身份。这 renounce 这个词表示说不要某一个东西哈，这里面呢是指呢他放弃了美国国籍哈这么一个身份。And returned to his hometown in Fuqi Village.福建啊，那么回到了当时他的村子叫做福其村，这个村子呢在福建省。After running his New York restaurant for 20 years。 那么在纽约经营了这家餐馆呢，经过了20年之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呢，这个福建人啊一直啊有一种开拓的精神，同时这种精神啊世代相传。很早以前啊，在福建当地的农民和渔民就探索出了通往东南亚的这个海上的航线，在当地呢能够安顿了下来。同时啊有一些人啊进一步呢来到了美国，同时呢希望在美国能够呢寻求这个财富。当他们有钱的时候呢，他们会把钱寄回家里面，同时呢盖了一些具有东西方兼容的这些特色的一些建筑。这里面我们提到了一个精神叫做开拓精神啊，开拓精神叫 pioneering spirit。 我们知道 pioneer 是先锋，少先队员叫 young pioneer， 而这里面这个 pioneer 是一个动词了哈，叫 pioneering， 表示说具有开拓精神的这么一个品质哈。 pioneering spirit has beeninherited for generations， 后面跟的是一个动词呢，表示说一代一代的继承了下来，叫 inherit， I-N-H-E-R-I-T， inherit。 同时啊这句话呢是一个被动语态，因此呢用的是 be inherited for generations 啊，就一代一代的传承了下来。 Local peasants 啊，当地的农民 and fishermen explore the sea routes to the Southeast Asia， 探索出了一个海上的航线，用的是 sea route 啊 ，R-O-U-T 这个词表示一个航线，一个路线，它可以指呢飞机、火车或者公共汽车的一个路线啊，一个航班线啊，用这个词叫 route。 前面用的这个动词呢 explore， 表示说从无到有啊，出现了一个东西叫 explore， 表示探索出来的这么一个新的海上的一个航线，到达了叫做东南亚 Southeast Asia， 进一步呢 further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seek fortunes， 进一步呢来到了美国啊，去呢目的非常的简单， seek fortune， seek 表寻求， fortune 呢是财富，也就等于说这个 money 啊， seek money 啊。So when they got rich, they sent money home and built beautiful mansions combining Western and Chinese architecture style。 当他们有钱的时候呢，他们会把钱寄回家里面，然后呢 build beautiful mansions。哎，这里面他没有用的 building 或者说的 house， 而用一个 mansion， M-A-N-S-I-O-N。 mansion 和 house 是不一样的， mansion 呢表示说呢非常壮观哈，非常气派的那些房子，比如说著名的一个小说哈，这个四大名著里面的《红楼梦》，这里面这个红楼那个词呢就用这个 mansion， the dream of red mansion。 因此呢我们说讲那些这个建筑啊特别的宏伟哈，特别的有气派的那些房子的话呢，我们会用这个 mansion 这个词来翻译。同时呢这些建筑呢包含了 combining western 啊西方的 and Chinese 中国的architecture style 建筑的风格。 architecture 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e 后面加一个风格 style， 这是呢在当地特别独特的一个风景。同时呢通过这个自己家所盖的这个 mansion 能够体现出自己家里面雄厚的财富。那么接下来看一下卢鸿在美国这段历史。卢鸿呢于1988年来到纽约，他和其他中国的那些移民一样，首先在厨房做清洁工，后来呢又成了一个餐馆的一个大厨。这个餐馆的老板和他是老乡。卢 arrived in New York in 1988. He followedThe life track of other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他和其他中国移民的路数是一样的，因此这句话用的呢是 follow the life track。 哎，这里面这个词组 life track 表示一个生活的一个路径哈， T-R-A-C-K life track of other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working as kitchen cleaner， 厨房的一个保洁员或者一个清洁工。And later, a chef in a restaurant opened by a fellow Fuji villager. 之后呢成了一个大厨啊，后面看看这个字叫 chef, C-H-E-F。 这次啊跟这个 cook 是不一样的，在一个餐厅里面，特别是呢有一定品味的一个 restaurant 啊，因为在英文里面这个 restaurant 它往往呢是指那些有一定 品味收费比较贵的一些吃饭的地儿叫 restaurant， 那里面呢会有一部分叫 cook 厨子，这些厨子的这个头啊叫做这个 chef， 叫做主厨或者大厨哈。同时啊，这个词呢它还是一个法语词，它的发音呢是 chef 啊，是一个法语词，不是 chef， 同学们一定要听准了。那么同时啊，这个餐厅的老板啊是跟他是一个同乡哈，对他特别的信任哈。后面用的是 restaurant opened by a fellow Fuji villager。接下来看一看卢红他工作的一个状态，他回忆说啊，他每天工作呢13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和其他10个中国移民一起呢住在纽约唐人街的一个40平方米的地下室里面。 I work 13 hours a day 6 days a week living in 40 square meters basement with 10 other Chinese immigrant in Chinatown。 好，我们看一下在一个地下室里面，这个地下室叫 basement 啊 ，basement basement with 10 other Chinese immigrant in Chinatown， he recalled 他回忆说道。那么他攒够了钱，在1995年开了家自己的餐厅。那一年他把钱寄回家，并在村里面盖了一栋六层楼的房子，同时这个房子还带电梯，这是他们村里面第一个哈这样的一个房子哈，特别的气派。As soon as he saved enough money, 攒够了钱，用这个 save money, Lu opened his own restaurant in 1995. 自己呢开了自己的餐厅，同时变成了老板啊，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That year, 同年 he sent money home to Fuji, 把这个钱寄回到家里面 and built a six-story house with an elevator, 建了一个六层的一个小楼。这里面用的呢是 house, 而没有这个 mansion, 其实用这个 mansion 呢更合适一下。同时啊，自己家里面还有一个 elevator, 这个词表示电梯 elevator, 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E-L-E-V-A-T-O-R, elevator, 电梯。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the village. 在村里面呢头一次人们见到的这么高的一个 house, 同时呢房子里面还有电梯非常的气派。好，那么接下来皮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Despite sweltering summer heat, 56-year-old villager had Lu Hong patrol the village greenway to check sanitation in China, Fujian province, as diligently as he ran his own restaurant in New York. While some people hope to get U.S. citizenship, Lu renounced it in 2009 and returned to his hometown in Fuji Village, Fujian, after running his New York restaurant for 20 years.The pioneering spirit has been inherited for generations. Local peasants and fishermen explored sea routes to Southeast Asia and further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seek fortunes. When they got rich, they sent money home and built beautiful mansions combining Western and Chinese architecture styles. Lu arrived in New York in 1988. He followed the life track of other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working as a kitchen cleaner.And later a chef in a restaurant opened by a fellow Fuji villager. I work 13 hours a day, 6 days a week, living in 40 square meters basement with 10 other Chinese immigrants in Chinatown, he recalled. As soon as he saved enough money, Lu opened his own restaurant in 1995. That year, he sent money home to Fuji and built a six-story house with an elevator,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the village.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新时代青春的声音，让我们欣赏由王建元给我们带来的他的作品。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Hi, my name is Nelson and I come from Beijing City International School. The topic of my speech is freedom. Of all the wonderful gifts that we have been given, one of the greatestis freedom. As much as we may deny it, we are free in this life. We are free in what we think, free in what we feel, free in what we say, and free in what we do. Yes, life may give us many difficult situations at times, but we are still free in how we choose to react to them. Many peopleIn this life, deny their freedom, sit back in their misery, and blame it on their parents. or their children, their health, or their financial problems. They never once stand up and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own lives and their own happiness. The truth is that we have been given the power to choose love and joy in our lives, no matter what happens to us. No one has ever been or will ever be strong enough to take our freedom away from us. Don't deny your freedom. Rejoice in it and use it every day of your life. Remember, you are free to create the type of life you have always wanted. The choice is up to you.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思未来星，或者呢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巨龙天平第二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a very smart girl and a mean dragon.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个新故事了。这是一个关于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小女孩和一条不太友好的龙的故事。Meanwhile, it is all about math. 那同时呢，这也是关于数学方面的一本故事书呢。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Dragon's Skills.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巨龙的天平。I will ask 3 questions about weights, said the teacher. 那老师就说呀，我会问三个关于重量的问题。Whoever gets 2 out of 3 questions right wins. 那你们呢，谁能把三个问题当中的两个回答对就算赢。The dragon's scales will decide who is right. 那巨龙的这架天平呢，来决定谁是对的。Okay, said Holly. 那 Holly 就说呀，好啊好啊，没问题。The dragon was not used to this kind of contest. 那巨龙呢，实际上过去没玩过这种比赛。But he knew that whoever is biggest and strongest and scariest always wins. So he nodded. 但是他却知道，谁的个头最大、最强壮、最吓人，通常都会赢的。所以他点头答应了。The dragon gave his scales to the teacher. 那巨龙呢，把他的这架天平啊，交给了老师。Then the dragon and Holly stood back to back. They took 1, 2, 3 steps. 然后呢，巨龙和 Holly 就背靠着背站着。然后啊，他们各自向前走了三步。1, 2, 3，好了。比赛要开始了。Which weighs more? Asked the teacher. One apple or 2 peas? 那老师就问呢，这两个哪个更重呢？是一个苹果还是两颗豆子？ The dragon snorted. Everyone knows that 2 things weigh more than 1 thing, he said. So 2 peas weigh more than 1 apple. 那巨龙啊不屑一顾地哼哼着说，每一个人都知道两样东西要比一样东西更沉呢，所以两颗豆子要比一个苹果沉。哦，这是巨龙的答案。 Two things don't always weigh more than one thing, said Holly. Holly 这个时候却说，那两样物品啊，并不见得总是比一样物品沉。 What matters is how heavy the things are. 那关键在于这些物品的重量是多少。I know that an apple is heavier than two peas. 那据我所知，一个苹果要比两颗豆子更重。Let's see who's right, said the teacher. 那老师就说呀，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谁回答对了呢？The teacher put the apple on one side of the scales. He put the peas on the other. 那老师呢，把苹果放在了天平托盘的一端，而把两颗豆子放在了天平托盘的另一端。The apple side went down. The peas side went up. The apple weighed more than the peas.那装有苹果的托盘啊往下走，而装有豆子的托盘呢往上走。哦，原来呀，苹果比豆子更沉。The town people cheered. The dragon snarled. Holly and the teacher smiled. 那果子镇的人们呢都欢呼起来，可是巨龙呢却气得嗷嗷直叫。Holly 和老师都笑了起来。Next question, said the teacher. Which weighs more, a little bag of gold or a big bag of cotton? 那老师接着说呀，下一个问题，哪一个更重呢？那一小袋金子还是一大袋棉花呢？ Big things weigh more than little things, said the dragon.So the big bag of cotton must weigh more than the little bag of gold. 那巨龙就说呀，大的东西一定要比小的东西沉呢，所以一大袋棉花一定要比一小袋金子更重。嗯，这是他的答案。Just because one thing is bigger than another doesn't mean it is heavier, said Holly. 那 Holly 这个时候就说呀，仅仅一件东西比另外一件东西大，并不意味着就比它沉。I know that even a big bag of cotton is lighter than a little bag of gold. 那我知道，尽管这袋棉花很大，但是它却比一小袋金子要轻。Who is right this time? Said the teacher. 老师就说，那这一次谁会对呢？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 Peter 老师在这里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6:00和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 ES 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